紫禁城的建筑满足了封建国家皇帝执政和家庭生活、教育、宗教、文化等等复杂功能的全部需求，而且是秩序井然。我给大家讲了这么一遍，就等于给大家做了一次导游，心里有这个地图了，再到故宫去参观，恐怕到哪个角落是干什么的，心里有一个大的谱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深入到紫禁城建筑的具体一些建筑内部，我们去看一看。这只能举例了，因为太多了。我们先举一个午门的例子。为什么举它呢？因为我认为它是历史传统最鲜明的建筑。它的形式啊，一看就它底下这个墩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凹字形啊，相当于一个人把两臂远远的伸出，这么一个形象。人呢，一旦走到这里头，都会感到一种建筑的重压。明清两代官员都在午门等候上朝，午门前头大家都知道叫朝房了，就现在国旗班呢什么这那带的地方，还有故宫的售票处等等，这一系列的地方都是当时官员们等待上朝的地方。几点钟呢？五更天，今天的早晨五点。这个紫禁城正面有三个门洞，中门呢只供这皇帝走，那个东西两个门呢有这个左侧是文武百官，右侧是这个宗室王宫。然后这两个掖门，这两边在这城台的边上还有两个门叫掖门。这个掖门呢，在明代的皇城计数上是把前边数为三座大门，就是中间有一午门，还有左掖门右掖门，算三座大门。为什么这么算？是因为元代的时候啊，这两个掖门是独立的，分在两边去的。元代把它分在两边，明代把它归在一起，有这么个区别，所以它当时是这么叫的。到清代没这么些规矩了，就直接就叫午门了。这个两个掖门只有在大朝会的时候才开启，让百官来行走。这个墩台上啊，城楼的墩台上有九栋建筑，正中间是午门城楼。墩台的四角呢，这个四个角呢是四个，有的叫高阁的，有的叫节阁的，怎么形容反正就认为它是一个阁。中间呢用这个长的屋房联系起来，一栋两栋三栋四栋五栋六栋七栋，这不七栋建筑，你刚才说九栋吗？哎，还有两个小建筑。这两个小建筑很重要，叫什么呢？钟鼓亭。里边一头放钟，一头放鼓。皇帝举行重大活动时候要出行要祭天，要敲鼓，他还朝有的时候有的一些在按照礼仪规定，固定的时间是敲鼓，另一时间敲钟。总之呢是非常严肃的礼仪活动场所。这里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几个建筑名词，就是这个屋顶。这屋顶呢四坡屋顶，前后俩坡，左右俩坡，一共就四个坡。这四个坡屋顶呢是前后两坡相交，中间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屋脊，左右各坡相交呢形成了四条垂脊。那么一条正脊，四条垂脊，一共五个屋脊。这种房屋叫做无殿顶。无殿顶，无殿顶本身呢在建筑的等级上，在中国建筑等级上是属于高级的建筑，等级比较高的。那等级比它无殿还高怎么办呢？就加一层屋檐。加一层屋檐叫什么？叫重檐无殿顶。重檐无殿顶，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形式应该是紫禁城和中国古建筑当中等级最高的形式。然后呢这个屋顶也是四坡顶，但是它四坡顶没有正脊，它四坡顶在中央相交了，中央呢相交成一个宝顶啊，安一个铜的宝顶。这种屋顶呢叫做攒尖顶，所有亭子大部分都是攒尖顶，就是把这个中几面屋顶的有五角的六角的圆的等等等等把它连在一起，六角的四角的这个把它连在一起，中间这个最特殊的杭州还有一个三角的，杭州一个三根柱的亭子，三角的都是攒尖顶。同样呢重檐也是为了提高它的视觉效果和它增加它的等级，这是两种屋顶的样式。午门的这种形式啊，就是这个中间一个正楼，两边向前伸出，伸出前头就俩阁， 这个样子的形式来源呢，我认为可以推到汉代。汉代的汉阙是吧，有一种建筑叫做阙，这汉阙呢就应该是说在本来是中央阙然为道，就是两个门柱，咱们现在说的门柱子门垛子中间呢就是门，那么汉代重要的宫门前面都有树立两个阙，在门的外边树立两个阙，后来呢这阙就连起来了。唐代的大明宫的遗址，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它呢就是一个正面是一个长长的这样一个墩台，然后两侧呢向前伸出，伸出两侧上面有两个阁，这个形象已经和我们故宫这个午门的形象和这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形象已经是完全一致了，就说这个形式呢已经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那午门我讲它也是外朝呢，它不单单是大门了，还有外朝的功能呢，因为在这里边经常举行非常重要的典礼，比如说国家有大事要出去打仗，命将出征，还有打了胜仗回来把俘虏也抓回来了，那么要在这午门前头举行凯旋献俘，皇帝有重要的事情要颁发，要颁诏宣旨，还有的时候呢叫做颁朔，就是每年呢要把这个当年的年历要用非常郑重的形式颁发给全国，先颁给亲王王爷们，然后才能往下文武百官各省等等，甚至于搬到日本搬到越南等等地方，这种重要的事情呢有时候是在午门来颁诏的。很多人啊还听说过这个推出午门斩首，其实这无稽之谈，这么隆重的地方不可能是刑场。但是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明朝的时候呢有一些皇帝啊怎么说脾气不好想打人，那么就把这个不听话大臣们执行廷杖的这个刑罚，廷杖就是拉出去揍一顿，所以就在午门外头执行。这个揍一顿可不是一般的揍一顿，非常非常的残酷。明代嘉靖几个大的事情，朝臣们跟他对顶头顶得非常厉害的时候，打死了不少人，就是在午门外。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呢，在这午门上头，就是午门正楼里边和这个两边的空间里边呢，都进行了展厅的建设。午门正楼的展厅，我们在这个因为它楼非常高了，在里边建了一个玻璃的格子，格子里边呢是用的这现代化手段，空调啊、通风啊等等等等，能够满足现代的展览要求。那么格子外头的空气呢，是和外边完全一样的，所以呢不影响建筑的安全和彩画的这个牢固。这个午门的彩画呢，是清代顺治四年画的，到现在没有动过手，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用这个办法呢，让午门的展览和古建筑之美相映成趣。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主讲人靳鸿奎先生的带领下来领略紫禁城的建筑艺术之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更要深入到紫禁城建筑的内部去看一看，还要举一些例子。靳先生说到了紫禁城的建筑太多了，所以要给大家举一些非常重要的例子，而这第一个例子就是午门。说到了午门的建筑特点，它的建筑不仅仅和封建等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和整个啊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除此以外，午门还有着它的功能。 我们再讲第二个建筑，叫做角楼，我认为它是紫禁城最俏丽的建筑。角楼的设置呢，也同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一些先秦著作当中呢，比如说墨子就记载了有成宇之制，成角有它的特殊制。故宫的角楼呢是个十字形的平面，咱们中国建筑最常见的都是长方形的平面， 故宫这个角楼呢是个十字形的平面，两个这样的长方形叠在一起，不就成了一个十字形吗？当然这个十字形呢又不是这样死板的十字形，它不一边长，出的这角啊不一边长，靠着城墙外边那两个角，这个十字形比较短，靠着城墙这一面呢这十字形比较长，所以是一个不等长的这样一个十字对称的一个图形。因为它是十字对称图形，所以它中央呢是一个正方形，这个建筑是一个正楼，是一个正方形建筑。正方形四面伸出那一块呢，按照我们的古建筑叫法呢叫做抱厦，叫做抱厦。故宫里头很多房子都有一个抱厦，是作为进入正房之前的一个缓冲，连通室内外的一个过渡。那么这里边的抱厦呢最华丽的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头一个现在说说屋顶。刚才讲了几个了，这又是一种屋顶。这屋顶核心的这样的屋顶呢叫什么？叫做歇山顶。歇山顶，休息讲那歇，这歇山呢实际上是什么？两个是一个硬山的屋顶，建筑两侧呀如果没有屋顶，是个墙立起来，是个墙，那叫山墙。所以建筑两侧呢都叫两山，就两个山。山墙朝外的建筑，山墙直接顶到屋顶上的建筑就叫做硬山建筑。歇山像个什么呢？像歇山像个硬山建筑套了一个无殿建筑，下边是四坡顶，就是一个硬山建筑套一个无殿建筑。这样的建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说它说那么半天？因为它就有又有一条正脊，有四条垂脊，哎，下边还有四条脊，加了一脊是九个屋脊，所以歇山顶也叫九脊顶，九脊殿，九脊顶，九条屋脊，九条屋脊呢，它这个装饰就相当的华丽了，这是一个。另外呢，正楼的中央是两个歇山顶叠合在一起，在中央相交又加了一个宝顶，形成一个所谓的十字脊。这十字脊这个形式呢在宋画当中非常多见，但是在明清建筑当中已经非常稀少了。而且角楼的正楼啊，是一个刚才讲是一个方形的建筑，那么外边加了四个抱厦，四个抱厦是不是完全重复吗？也不是，四个抱厦靠近城墙这两边，就是那俩长边，它这个歇山是朝着城墙的，那个短边呢朝外呢是山面朝外的，这样呢就整个建筑就不是呆板的，是一个富有变化的一个东西了。那么朝向各方面不一样的，说你看到的山花的这个红的三角数量也不一边多，这是单单说屋顶的情况。而且屋顶呢刚才讲重檐建筑都是重檐建筑，那到正楼上就不止重檐了，三重檐了，它把这两重檐都能连起来，它变成了三重屋檐了。所以呢抱厦的屋顶屋檐和主楼的屋檐都勾连在一起，这样每一层有12个阳角8个阴角，阳角就往前挑的，往上挑的，阴角就往里收的，这样每一层都有这样12个阳角8个阴角。而且每一面的三层屋檐下头全都密布着斗拱，非常复杂的木结构，叫做斗拱。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这种构建，任何一个国家的，当然韩国了日本也有，那是跟中国学习的结果。除了这些以外，其他西方国家任何一个没有这样的斗拱这种构建。这种构建在元代以前呢这个结构作用非常之强，元代之后明清以后呢逐渐它缩小了，这个结构作用减小了，更多的是变成一种装饰作用，所以角楼是它这个装饰作用最突出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在这个屋檐下的角楼下边呢各层都是通通是菱花的菱花窗，汉白玉石的台阶，这个屋檐下呢青绿色的彩画，金黄色的屋顶，红色的山尖，青绿色的彩画，这么丰富的色彩和下边厚重的城墙又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更显得角楼呢非常的俏丽， 这是咱们讲的第二种建筑，最俏丽的建筑。第三种呢，我们必须要讲了，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古建筑太和殿。一进太和门，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太和殿这种非凡的气魄。太和殿的前面呢，有紫禁城内最大的广场，大约26000平方米大。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通称为这个三大殿。太和殿的下边还有两个门，一个中左门，一个中右门，把这个太和殿院落里边加以分割，一溜白的石头的标志。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仪仗墩，就是在皇帝举行大朝会的时候呢，这些仪仗的摆位实际是都是固定的。在这个路两边真有大朝会的时候呢，还要摆上一种铜铸的叫做品级山，上面写的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这样一直排排到九品。太和殿所在的这个三台，中间这个是中和殿，后边是保和殿，前面所就是太和殿。这个三台呢，这个是一个总体上像一个土字形，因为它高是三层，所以称三台，每层全都是这种须弥座的形式。这个稍微解释一下，须弥座呢就是两上下往外凸，中间往里收，中间这一段就跟人系了一个裤腰带似的，所以叫束腰。所有的装饰都在束腰这里边，然后束腰的上边，在这个三台的上边呢，也都围着栏杆，每个栏杆的下边柱棒柱的下边都伸出一个龙头，学名叫池首。这个三台的栏杆和棒柱一共有1250多根，每一根的棒柱都向下边伸出这个池首呢，都能吐水，所以下暴雨的时候有一种牵龙吐水的场面呢，非常壮观。太和殿是中国最大的古建筑，这个大字我是查了，也查了一下，就北京最大的呢，明清最大的建筑实际上就是两个，一个是十三陵的陵恩殿，长陵的陵恩殿，一个呢是太庙的前殿，也叫享殿。这三栋和太和殿这三栋建筑本身呢，应该说是同样等级的，都是非常高大，都是中国最高大的古建筑。但是呢，从总面积上讲，还是太和殿略高一些，略多一些，所以呢，是说它是全国最大的古建筑。面阔11间，进深5间，殿内的面积是2000多平方米。总高呢，如果连上三台，总高呢是35米多，也是北京城中轴线呢最高大的建筑。除了体量之外，还用很多很多的建筑手法表现太和殿的地位的独特和崇高。比如说它的正稳，这个稳啊，这个有多大呢？3米4高，4.3吨重。这个它这么大，它没法，它烧窑是怎么烧呢？所以他把它拼成了，切成了13块，整的这一块切成13块，所以在窑户们讲的这就叫做13拼的大碗。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呢，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主讲辉煌的紫禁城。靳先生前面说到了，这一次呢，我们要到紫禁城建筑的内部啊去看一看。刚才说到了，不论是午门还是角楼还是太和殿，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屋脊，而屋脊上呀还有一些装饰品。稍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装饰品背后的故事。稍后音乐和广告过后，知识开讲继续和您聊一聊啊这些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上。 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播出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次我们安排的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主讲的辉煌的紫禁城。谈到了紫禁城，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中国最伟大的文物，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讲人靳鸿奎先生要带大家去看一看紫禁城的建筑内部的一些情况。前面也特别说到了故宫里的一些典型的建筑，比如说午门，比如角楼，还有太和殿。这三个典型的建筑啊，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屋脊，而这屋脊上还有一些装饰品，这装饰品它们的区别可大了。靳先生讲解之前啊，我先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啊，就是中国古建筑的屋脊。什么是中国古建筑的屋脊呢？指的就是 屋顶相对的斜坡，或者是相对的两边之间顶端的交汇线，这是屋脊，大家记住这一点吧。下面我们来听一听靳先生的讲解。 刚才讲那么多，屋顶那么说脊，脊都要有装饰品啊，垂兽、小兽，下边叫套兽，这一套组成了这一个屋角的这些装饰构件。这些构件呢，第一个仙人、奇凤，这个不算数，从这开始数，一个龙，一个凤，一个狮子，一个天马，一个海马，后边是十。一般建筑到这九就截止了，全国最大的建筑，所有的建筑都最高等级就到九为止，只有太和殿加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小兽。这个小兽呢，长着一个雷公嘴，背着一双小翅膀，手里头拿着一个金刚杵，脚底下看是三个鸟的脚，鸟足。这个形象呢，就和传说当中雷公、雷震子、雷公啊是一样的。他的学名呢，怎么说呢？就叫夯实。怎么叫夯实呢？就因为他第十个嘛，一个银行的行，立人一个实字那个实，夯实。整个太和殿全国就这么八个，就是这八条屋脊上有这八个夯实，所以呢，这个维修的时候就把其中的一个，就一组拿下来放到我们的博物馆里边进行收藏了，因为它这些东西逐渐的这个釉已经基本都掉光了，再掉就该碎了，所以这个就把它保存起来了，全国只有这一个。另外刚才讲这个斗拱。斗拱呢，这个装饰作用特别强，是因为呢，它这单翘三昂斗拱，单翘三昂就指的它是往外啊挑出四次，一个叫翘，第二次伸出嘴来叫昂，第三次又伸出嘴又昂，第四次又伸出嘴来，所以它一共跳出来这样四跳，就把屋檐呢挑出的非常深远。如果短的话，这个级别最高的就是这种跳四次的，叫做单翘三昂斗拱。然后彩画本身也是有级别的，最高的级别就叫做和玺彩画，这是室内彩画。这室内彩画，是康熙时期原作，这个乾隆时期做了一次修整，从头到今天为止还是原来的面貌，我们从来没有动过手。这种彩画的最大特点当然是画龙不说了，然后呢，用金量是所有彩画当中最多的，用金量。是最，当然还有特殊的，我当然还要讲特殊的，就一般情况是最多的。为什么这个大殿有这么重要呢？就这个宝座，这宝座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北京城中轴线穿过的地方，这个宝座就坐在中轴线上，整个北京城实际上说句夸张的话是为这个宝座服务的，他用这种方法来表现他最尊贵的地位和规格。在光绪大婚时期的一个画图，这个里边就是太和殿的这个，不单单是殿里边看来没有什么活动，殿外头摆的这个活动的队伍，也已经非常非常隆重了。太和殿在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呢，都是正朝之地，朝廷的重大活动，比如说新皇帝登基、皇帝大婚、这个皇帝立储宣布立太子、皇帝要亲征等等，都要在这里举行重大的仪式，还有举办庆典，庆典最著名的庆典就是三个大庆典，一个是新年元旦，一个呢是万寿盛典皇帝的生日，还有一个今人呢已经不太重视了，就是冬至，全年就这么三个最大的重大节日都要在太和殿举办盛典，另外摆筵宴大家吃一顿，这个颁诏啊、举办殿试啊等等呢都要使用太和殿，因此呢太和殿的建筑才如此的隆重。但是太和殿的使用频率并不高，我统计呢，明代的时候每年一般使用不超过十次，所以它的频率很低。这个太和殿呢，曾经经历过四次火灾，刚刚建成的太和殿，永乐十八年冬天，奉天，当时叫奉天殿了，奉天殿建成了，十九年的正月初一，皇帝在新的大殿里举办大朝会。这个盛况空前呢，很多很多大臣、很多文人写了非常多的这个祝贺的这个诗赋，结果到了四月初八，三大殿一齐失火，第二年乾清宫也烧了， 所以第一版的奉天殿只存在了几个月，就1420年到1421年的这个春天，很不幸。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说起来有点迷信啊，就是这有一个当时这个明代人，明代皇帝特别相信这个占卜啊这些事情，有一个阴阳生的，他姓胡的，大家都上表赞贺的时候，他说这殿得找我，所以这永乐皇气坏了，把逮起来了，说就关在监狱里，说你说什么时候找，他说是这四月初八啊，还真是就是四月初八这个正午十二点肯定找，就把他关起来了。关进以后呢，结果就到那天呢，两边都害怕，这个皇帝也害怕，他也害怕，他就想着这事儿。后来一问狱卒现在几点了，说是已经十二点了，他也想完了没着，就喝毒药自杀了。他刚死着了，他一着，永乐皇帝呢想起他来了，嘿，这个人了不得，是个人才，赶紧去放他去。一当然一看，对不起，已经死了。这当然是传说了啊，这传说，咱们古代这个书里的好多这种传说。这是第一版，存在了几个月。那么二十年以后，就正统六年，到他永乐的孙子的时候，这个三殿两宫呢都得以重建。这个他建这三殿两宫啊，正统建三殿两宫呢，对社会的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都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材料，基本上没有再去到各地去采伐。而且呢，再建成功以后，本来这大殿一烧啊，永乐皇帝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下了一个罪己诏，就下了一个诏书，自己形容几个字啊，就是什么呢，这个莫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后来他就带着兵去打蒙古去了，所以一直他也就没管这个大殿的事儿。这个正统皇帝把它建完之前呢，洪熙皇帝是明确表示要迁都南京的，因为当时这迁都南京的呼声又高起来了。但是那个洪熙皇帝好在他活得很短，他在位很短，不足一年他就死了，死了。所以这个正统皇帝执政的时候呢，他修完了三大殿，就正式的把北京原来的叫做行在，就临时皇帝临时住在的地方，这行在词儿把它去掉了，就正经八百就任命成北京了，命名为北京了。正统皇帝呢，他做了第二版的奉天殿，同时呢，他彻底打断了要求迁都的呼声。这一版的这个还叫奉天殿了，存在了116年，到嘉靖36年，又着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不得了，整个紫禁城三大殿院落，包括午门全都烧毁。这次嘉靖皇帝他是一个不管不顾的人，所以他就着了，然后马上宣布这个重新命名，重新这个整修，所以很快就把它建起来了。而且这次呢，他就老想这老失火不是个事儿，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命名不好呢？他就把这三个名字，把这大殿和周围这个建筑名称，他全改了一遍，改了一遍。到了万历25年，这第三版的，当时他改名叫黄继殿了，第三版叫黄继殿呢，也只存在了35年，又完了。这个失火之后，这朝政已经不太行了，他这个钱也不多了，所以呢，整个修建活动推迟了29年，一直到天启七年才把重建工作又再次完成。这里边呢，学术上有一个空白，是什么呢？就是三大殿呢，李自成来这儿，刚才讲在武英殿登基之后他跑了，那登基之后他跑的时候是不是放火把太和殿烧了？没有明确的记载，他记载是把整个紫禁城都烧了。所以呢，这个但是这明显不对啊，因为这个谁，至少武英殿是存在的，是吧？所以他不会这个，所以这个谁，多尔衮进来以后是在武英殿办事儿。那太和殿到底有没有呢？在这个文献记载当中，如果看很多种文献记载，发现太和殿应该是还在，但是比较残破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就是黄继殿呢，认为它呢一直到康熙年间才又一次的失火了，就是康熙十八年再次失火。所以第四版呢就叫黄继殿了，存在了53年。这次失火以后，这个当时康熙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啊等等的，国家也没有财力，所以这个太和殿呢是在16年之后才重建的。 由于缺少资料，工匠只能用测量废墟来判断太和殿的各种尺度，建筑材料呢也没处去找楠木了，所以呢康熙亲自下旨，就用我们东北的苏木，所以太和殿后来用的都是苏木。今天太和殿左右两侧都伸出的是这个两堵墙来的，看到是吧？一直延伸到台阶下边是一墙。实际上呢，在明代说这是两道廊子，所以明代的建筑两边的廊子可能是造成明代建筑一着火全着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在康熙重修的时候就把两侧廊子改成现在的这个墙了。那么今天的太和殿是第五版的太和殿，它已经存在了319年。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金鸿奎先生主讲的辉煌的紫禁城，我们这一次啊要走进紫禁城的内部去看一看那些建筑的具体情况。前面呢是谈到了太和殿，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乾清宫。 第四栋建筑我们介绍一下乾清宫。乾清宫呢应该是故事最多的一个建筑。乾清宫是内廷的正殿，内廷的正殿，它也是一个重檐无殿顶，所以等级是很高的了。正殿左右呢还各有一个小殿，一个叫做昭仁殿，西边叫做洪德殿。乾清宫的前面有宽阔的月台，陈列着一对铜龟、铜鹤，还有日晷嘉梁等等这些标志着这个皇帝地位的礼制的东西。露台前的高台的有一个甬道直接连着乾清门，台下这儿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别处没有的，它叫做文石台，就是经过雕刻的石头的砌的台子，上头立着两个铜鎏金的小宫殿模型。这个小模型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江山社稷金殿。一般人可能大家去了都不太注意啊，实际这就是他皇帝地位的一个象征了。因为中国古代啊是家国重构，就是朱元璋打下天下以后，他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化家为国，朱家天下，朱家天下，那么整个国家就姓朱。所以呢这个江山社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乾清宫呢非常鲜明地显现了这个特点。一方面呢，乾清宫是整个皇帝家族最重要的一个礼堂，家里的礼堂。咱们农村现在农村南方很多家里也都有厅有堂是吧，包括祠堂，它都是这个家族的东西，家族的礼堂。另一方面呢，由于他是皇帝，他还要在这儿处理政务，所以乾清宫呢就体现了这两方面的功能。说他是家呢，是明代的乾清宫是皇帝的正寝，所谓正寝他的居住的地方正寝。而且那个明宣宗、明光宗和明熹宗三个皇帝呢都在乾清宫病逝的，叫做崩于乾清宫。这有个好词儿叫什么呢？叫寿终正寝，因为这个房子就是正寝。明代嘉靖21年，就是1542年的时候呢，在乾清宫里发生了所谓的壬寅宫变。壬寅是一个年号，年头的就是干支纪年了。壬寅宫变就是这个嘉靖皇帝啊，他也不务正业，就胡作非为，所以呢，就是十几位宫女啊，下手要勒死这个嘉靖皇帝。结果呢，这宫女儿这个没有经验，可能是打了个死结，勒了半天也没勒死，老有气儿。最后呢，这个谁有一个宫女呢，害怕了，就跑出去找皇后去了，这不这儿要勒的。这个皇后汪皇后跑过来以后呢，这皇上也已经断气了，实际上把这些宫女都抓起来了。抓以后呢，赶紧找太医救这皇帝。这太医看这没气儿了，已经怎么弄啊？他也想这事情重大，就下了猛药， 啊，不救不行了，下了猛药。下完猛药以后，这个所谓呕血数升啊，就是这个皇帝吐出来淤血啊，吐了好多淤血啊，终于他活过来了。他回来之后，太医过于紧张，太医死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那十几位宫女都倒霉了，甭说了，连那汪皇后也借茬被人家给整掉了，换了皇后了。然后对于皇帝有什么影响？皇帝从此不在乾清宫住了，他走到上西园去住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那个老馆那个地方，跑那儿去住去，而且他就不敢再进乾清宫了。这是一个故事，刚才讲咱这故事多嘛，就这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还是在这儿，是李自成、太昌和天启交接期间，这明万历皇帝不是多少年不上朝这么一个惰政的一个皇帝吗？他死了以后，他儿子登基是太昌皇帝。太昌皇帝短命，一个月就死了。死了以后，刚才讲受中正寝，这儿停一个，这再停一个就不行了，就往哪儿呢？不好办。哎，所以呢，结果他这个太昌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天启皇帝接班的时候呢，天启才是12岁是几岁，我记不太清楚了，很小一小孩，还很害怕呢。他的生母呢又不是皇后，而且他的生母也没有抚养他，是一个姓李的叫选氏在抚养他。这李选氏一看这个皇帝他能当上皇帝，这李选氏地位才能巩固啊，他要当不好这皇帝，这李选氏地位就悬了。所以呢，他本来皇帝应该住在乾清宫，这个李选氏呢就赖在乾清宫里头不出来，拉着小皇帝住在乾清宫里边也不出来。结果外朝大臣们急了，一直喘到乾清宫里边和这个太监抢夺这个小皇帝，往外抢，你要想当皇帝你得上前面登基去，这个是一个。然后把那李选氏，你不许你在这儿住，你上太后应该住的地方去，就是前朝嫔妃们住的地方去，让把他出来这个乾清宫。这就是著名的移宫案。其中呢，就是太昌皇帝怎么一个月就死了呢？据说是吃了一种红色的药丸，就是红丸案。所以明史后期这三大案都是在这儿发生，基本是在这儿发生。另外呢，当紫禁城李自成攻入皇宫的时候呢，崇祯皇帝就在昭仁殿，也就在这里边砍杀了自己的亲生的公主，所以这个都是非常这个悲惨的故事了。清代的乾清宫呢，还是皇帝举行家族聚会的一个大厅，凡是遇到三大节等喜庆节日，在太和殿举行三庆祝活动啊，皇帝在那儿出席完了那个公家的活动之外，还要回到乾清宫接受自己家族的庆贺，叫做内朝之礼。这里头就接受皇后、皇子、王公、内臣、太监们祝贺。另外呢，除了三大节以外，一般的节日，比如说上元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也都在乾清宫要设家宴的，与这个皇太后、皇子、皇后们共度佳节。这里头我再顺带说一下，咱们电视剧有时候描写也不太准确啊，就是虽然是这些人在一块儿过节日举行宴会，但是他们是分波的，不像电视演的男男女女都在一块坐着，没这回事。另外两个大的聚会，一次是康熙61年，一次是乾隆50年，他们两位举行了两次著名的千叟宴，都是在乾清宫举行的。清代康熙以后呢，乾清宫就成为清代的听政之所，日常的召对臣工、引荐僚属、接见外国属臣、考试这个辞臣翰林、宴请这个外藩，都是在这儿呢举行的，经常举行的活动。乾清宫还有一件事必须说的，就是乾清宫明间有一个正大光明匾，这大家都知道了，清代顺治皇帝手书。这块匾呢极其重要，因为这个从雍正皇帝呢在他登基的时候就为清廷设立了秘密建储的制度，皇帝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正大光明匾的后边。最后要交代的呢是，清代皇帝从雍正开始就不在乾清宫住宿了，但是呢死后也都在乾清宫奉安，也就是停灵。再一个事儿呢是，昭仁殿还是内府珍藏的古籍善本的书房，这跟我们这点有直接的关系了，很多善本现在在你们这儿呢。 这个著名的天禄琳琅，就是内府的藏书珍品目录呢，是就在这个昭仁殿编写的，反映了清代皇家的古籍珍藏的情况。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辉煌的紫禁城。前面主讲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跟我们大家大致介绍了紫禁城的历史以及紫禁城的基本格局分布。辉煌的紫禁城这一内容一共安排了有三集内容的播出，除了前面说到的第一集的节目内容以外啊，后面两集呢都会走进紫禁城的内部，去逐一的领略紫禁城的建筑之美以及它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了解到的是午门、角楼、太和殿和乾清宫。下周的同一时间啊，我们还要谈到像坤宁宫、还有养心殿等等一系列的紫禁城的著名建筑。但是啊，紫禁城的建筑特别多，即便是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三集的节目内容，也只能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啊带给广大的听众朋友。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节目，简要的给大家介绍紫禁城有什么建筑，大概什么样子。紫禁城折射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高度，它被称作是凝固的音乐、生动的史书。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故宫、了解紫禁城、了解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美，也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一件事情。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